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星期三呢个时候呢，我哋又喺度见面啦。虽然唔系真系见到嘅，但我就一定见到我拍档嘅 Gerald。 系啊，我都一定见到你啊，梁太。 系啊，阿李先生你好。 你千祈唔好客气，Miranda， 我见到你系最开心嘅。 我当你系真心。 我知道，跟住你就话Gerald， 你真系好虚伪啊！你讲咗几年嘅呢句说话，但我想话咧，其实我真系真心嘅，因为我见到你咧，意味住我哋一齐咧喺呢一个录音室嗰度咧做节目。 咁係㗎，因為呢其實我每個星期都好期待呢個時刻返到嚟呢，又可以見到 Gerald 之餘，又見到港台嘅同事，仲有見到我哋嘅嘉賓㗎喎、哦。 係啊，但 Miranda， 我未介紹嘉賓之前呢，我都要讚下你喎，今日又著靚衫喎。 件衫靚啊？ 靚啊。 我想話俾你聽，件衫我都買咗一段時間，咁我又唔知點解我會買喎。咁見嗰人見到啱你啱你，我試起啊都 OK 啦，買咗買咗返到屋企呢，就試過就唔係幾滿意。咁所以咧就冇乜点着到，咁但我谂下唔得噶，我哋要即系样嘢都要环保啊嘛，唔能够啲嘢买咗唔用噶，所以咪今日就攞出嚟着下。 我睇到咧就好满意啦，因为咧系一件咧中西糅合嘅一个。应该类似小凤仙或者旗袍咁样嘅 style， 但系咧你两个膊头咧就露少少出嚟嘅。 嗱，就系呢一点咧，就嗰时点解会氹到我买件衫咧？就我好想买一件咧，因为我好中意着系冇袖嘅衫，但我见人哋好多咧又露少少膊，好似几好睇嘅，即系袖咧分开少少。啊，咁我见到人哋好睇，咁人哋话啊呢件又系，咁我咪试下咯。咁我唔满意嘅地方系乜咧？就比较好似花。如果大家睇我哋啲相就見到啦，望住我咧，其實好花嘅件衫，咁同埋咧，我覺得影得我係比較肥咗少少。 一啲都唔肥咯，你講呢句説話少影射我，我覺得咧你啊咁樣講就唔啱嘅。同埋一件衫其實都唔算花，花得嚟咧係有罪嘅。 嗯，咁我就當呢個係真係你真心讚我噶啦。嗱，我哋講咗咁耐，要介紹今晚嘅嘉賓先咯。 係噃，嗱，我哋今晚咧真係好高興咧，請到嶺南大學嘅劉志鵬教授嚟做我哋嘅嘉賓。劉教授咧，佢唔單止係協理副校長，佢亦都係咧歷史系嘅教授。教授歡迎曬你。 大家好。 歡迎，我就慣咗唔係叫佢教授，我都叫佢做主席，因为点解咧？其实教授咧就系保育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嘅主席，咁、我好有幸咧，亦都系一个委员会嘅成员之一。咁所以我同阿教授咧就成日都系喺呢个会嗰度咧见到面啦。大家保育历史建筑嗰边要跟教授学，因为佢已经咧系好资深、好资深嘅。 佢唔单止资深，如果听众咧有睇开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咧，亦都知道咧教授咧曾经咧为我哋拍过一个历史同埋建筑嘅一个系列。 讲少少俾大家听多啲添啦。 好啊，好啊，好啊。港台咧就喺好耐之前啦，都唔记得咗几耐啫，都系历史里边咗。大概系2006-2007到啦，佢哋突然间咧就话：咦，不如拍个香港历史嘅系列啦，又系有啲叫做 documentary 咁嘅性质咧，亦都有佢有啲新嘅手法。咁啊，当时就揾咗阿小诗老师啦。炮哥啦，丁新炮博士啦，同埋小弟就系倾下点样做。我完全一头雾水，因为咧历史我搞咗好耐啦，点样将佢变成片咧拍出嚟，又可以引起观众嘅兴趣咧？唉，咁我觉得好奇怪。实际上冇乜结果，即系开咗一个大会之后咧，翻屋企咧就当冇一件事啦咁样。点不知咧过咗冇几耐，佢哋真系咧就即系揾到即系赞助啦。就賽馬會贊助佢條經費啦，就真係拍啦！哇，嗰、那個係好精彩嘅，即係由呢個開埠講起咯，咁樣將早期香港嗰啲開埠嘅歷史咧，就用一個即係 visual 嘅形式，即係睇得到嘅 視覺嘅。 咁但係佢哋最精彩就係還原嗰個歷史現場啊，用一啲。 还原 系还原， 即系用现代嘅背景去还原。 佢又点样还原法咧？嗱，即系以前可能话啲动画、啲卡通啊，而家佢直情系，即系我哋而家做讲紧又保育历史建筑啦。佢直情系还原翻嗰个历史建筑嘅原貌啊，即系用而家啲科技咧。然后就将嗰个原貌嘅历史建筑摆翻喺历史里边，好似制造翻嘅历史现场。咁最后咧就系揾翻啲真系演员出嚟咧。就做翻嗰段嘅歷史，有啲朋友就問我：，哇， 嗰啲片點會揾到咁真㗎？哇，唔係嗰啲做出嚟㗎，即係做到好逼真。咁變咗睇嘅時候咧，嗰種趣味咧就多咗好多。以前係睇文字啊嘛，最多咪睇下啲圖片，喐得嘅佢。咁自此咧就搞咗出嚟。咁第一次好笑，第一次一個系列出嚟咧，居然喺一個收視榜上邊咧排咗唔知十大定乜鬼喎！ 哇， 係啊，我哋哇好 有壓力啦，係咪？ 有壓力啦，咁啊，但係又有動力啦咁啊。咁咧就馬會又繼續支持我哋，又再做啦咁樣。咁啊做第二輯、第三輯，而家講緊咧，我哋籌備緊第四輯，已經拍緊嘅啦。咁一路都市民啊、觀眾啊都好評。咁我自己當然有受益啦，原因就係我可以攞翻啲片嚟上堂嗰時用啊嘛。當我講香港歷史嘅時候，嗱睇下呢啲咁樣，咁俾學生即係有個即係視覺上面嘅衝擊，咁係相當之理想。 咁教授，你講緊係2006年到而家，咁一路拍呢個都睇住你個成長㗎喎、 都係㗎啦，都係可以話係都俾到唔少嘅刺激俾我。有時去我一路做呢個香港史研究咧，一路拍呢個片咧，就一路去反省，即係有啲事情係咪咁樣講啊？即係當你真係要講出嚟，對住個攝影機喺個畫面嗰度咧表達嘅時候，你會有啲謹慎嘅，或者有啲緊張嘅、平時我哋上堂啊， 但係我哋睇你個節目又唔覺得你緊張。喂，同埋教授，我想話咧，保養得幾好啊！由2000，基本上冇乜點變喎、個樣。 我就話嗰時即係見證你嘅成長，但點解你個樣都保育得咁好咧？ 唔係因為咧，即係人生就係一個繽紛嘅旅程啊嘛，咁裏邊咧，因為開心咧，個人都會 keep 得好啲嘅。 咁有乜嘢令到你咁開心咧？嚇？ 點講咧？即係可能我生出嚟比較樂觀咧，個人，同埋咧就可能有啲情況咧就有趣嘅，即係我係一個都相對地瀨啡嘅。 看你不出喎、教授，你今日都西裝骨骨喎、 今日是因為知道要上 Miranda 呢個節目咧， 要執翻靚仔啲。 但係講下 Miranda 今日件衫係好靚嘅，因為我搞緊個飛圍咧，咁啊旗袍就係飛圍之一。但係旗袍將佢現代化咗咧，有一種即係創新嚟。 喂，阿教授，停一停先，我想請教下咩叫飛圍啊？我唔識喎。 嗱，非遺就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咁同我哋做嗰個保育歷史建築咧，就啱啱係調轉嘅。我哋個建築係物質嚇遺產，嗰個係非物質。非物質就係、總之就係、譬如你起間屋，你起嗰個方法啊，你做嗰個木工嗰、嗰啲手法啊咁樣。咁啊，嗰啲咪非遺咯。 咁即係旗袍就係非遺。 冇錯，旗袍係個裁剪咩？個裁縫嚟。 咦，咁啊，教授，你如果需要咧，請一啲 model 去還原翻咧以前著旗袍嗰、那個嗰啲氣氛同埋氣質咧，阿 Miranda 都可能係你一個首選。 一定係啦， 肯定係啦，因為咧，佢一定要揾嗰啲咧，哇，有翻嗰啲韻味嘅 先。你咪好有韻味咯，阿梁太。 咪就係咯，你就咁著出嚟，我已經。啊！我离远入嚟已经睇到啦。 啊，多谢你， 相当抢眼，相当 呢样嘢我可以证实嘅，因为教授喺我哋大堂嗰度隔住块玻璃已经见到你啦。 系啦， 系啦。嗰时我挂住同阿 Jeff 倾偈咯，就系。但系教授头先你讲到咧，嗱，点解即系话点解你可以成日都咁开心？你就话啊，你做啲咩嘢 系 啦？ 系啊，舐啡有个好处就系咧，即系你唔系话真系 100% organize 啲嘢嘅时候咧。你個人就冇咁緊張， 哦，即係好多時係隨遇而安啊！ 係啊，即係你會當然有時咧，好大風險嘅呢啲，亦都會不時撞板嘅。咁但係撞下咧，撞得多，你就知道嗰個板大概係點樣撞法。咁你預計咗個風險，同埋有啲嘢咧，真係好難講。你唔去到嗰秒鐘，唔知道完全係點發生嘅。於是你就預咗多少啦，去到現場再叫做臨時應變，即係執生啦咁。咁、那個人係會輕鬆啲，即係唔會話咁早將個緊張係擺喺個腦裏面去承擔咗啦。咁去到現場先緊張啦，咁樣。 喂，嗱，教授，我知道你本科咧，除咗讀歷史咧，就係讀日文嘅。但係，喂，你講廣東話好盞鬼喎，你識會你會識講咧瀨啡啦，同埋咧執生呢啲咁嘅字嘅喎。 咁佢係香港人嚟噶嘛？ 香港人， 我知道，但香港人都未必会用呢一啲生字噶嘛。 啊，我就几中意睇粤语片嘅，即系当然由粤语片个年代长大啦。咁我发觉粤语片里边咧， 嗰啲人講嘢好得意噶，嗰啲 好盞鬼， 好盞鬼噶，食碗面飯碗底咁，哇！呢啲好深刻嘅印象嚟噶。 唔係，而家調轉講噶，食碗底飯碗面， 而家都唔知點食噶嗰陣。 嗰次我就聽到呢個經典嘅對白咧，就跟住嗰個點答佢咧，哇、 啊！ 一樣啫，一樣啫，難度高啲。 係啊，嗰個真係經典啊！ 喂，嗱，咁啊，教授，我要 follow up 下先。喂，你話喂撞下撞下板咧，撞得多咧就識得執生喎。可唔可以舉個例子啊？睇你成日都係斯斯文文喺個學術嘅學府裏邊教書，應該冇乜板俾你撞嘅。 咁啊，如果淨係教下書、寫下文章咁樣，咁啊，其實人生又另一個歷程嚟嘅。咁我成日都同人哋講話，如果我其實做咗公職二十年啊，即係由地區做到而家。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即係譬如話去港台拍下片錄下音啊，呢啲咁嘅活動咧，都講咗係都廿年有得啦。咁我成日話，如果我淨係做一個學者，去教書做研究，生活會簡單好多。同時咧，我可能係一個真係專業嘅攝影師，真係一個好高手嘅釣魚嘅發燒友，真係可能係。某啲運動啊，可能會做得好好，譬如話我會可能去真係去打高爾夫球咁樣。咁但係因為有曬呢啲咁樣嘅嗰啲公職啊，或者啲活動之後咧，係冇曬呢樣嘢噶啦。咁於是咧，我就喺呢啲公職啊活動裏邊咧，其實就遇到好多好多無數嘅即係境況啦，係嘛？唔好話難題啦。咁你就要逐個逐個咧去面對，跟住咧逐個逐個去解決。有時冇得話你準備嘅喎。因為特別，譬如話去到一啲即係我以前做區議員啦，喺做咗八年區議員，喺個議會裏面入咗去，咩事都會發生嘅。你唔可能話我預咗劇本係咁寫，你預咗啫，其他同事唔係咁預嘛。當一班各有劇本嘅人一齊喺一個現場咧，咁就精彩到不得了。 同埋之前又冇夾過， 冇錯，之前冇夾過喎。你要喺現場，要去好機智咁樣去面對嗰個咁樣嘅突發咁樣。 但係我想問啊，主席，因為咧頭先你講到話啊，如果你淨係做一個學者嘅話咧，你就會咧啊一個攝影師啊，去入釣魚啊，去玩高球。咁其實呢啲係咪都係你嘅興趣嚟㗎？ 其實都是我的興趣嚟嘅。我淨係覺得做一個即係叫學者啦，或者喺學術界裏邊。生活啦，唔可以太過投入學術嘅，你必須有啲即係有啲其他嘅活動， 抽離下嘅， 抽離下，等你同嗰個世界你有啲真實嘅接觸。咁譬如有啲興趣啊，因為如果你淨係喺圖書館、檔案室、你自己辦公室咧，其實好容易走牛角尖。做出嚟嗰個學術研究咧，就未必能夠落到地啊咁樣。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刘志鹏教授。 嗱，主持人，我就想话俾你听，早一排我真系遇到个大风大雨啊，就系因为咧啱啱第一个挂八号风球嘅时候咧，嗰日嘅下昼噶嘛，应该下昼挂，咁我咧就要喺尖东嗰边开紧会，咁开完会落嚟已经系八号风球，咁我都要走噶，我都要去翻港铁站搭车，点知出嚟嗰度咧比较近海边，咁啊好大雨，咁咪担住把遮，咁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咧我真系好似阿 Jero 咁啊身形会有着数。我真的发觉呢佢一路好大雨逼住我呢个把遮呢我又唔可以向住对住雨嗰边喎。嗰边咗另外一边但係扯住我风呢好似就嚟好似。 扯你落去。 係呀真是想扯我飞上天啊。咁我自然俾佢係扯到呢我撞咗埋去呢嗰啲。因为嗰佢有一个大嘅空旷公园我撞咗埋去啲凳度所以隻脚其实算咗啲嘅。咁但係我都算机智㗎啦。我几秒之后我即刻闩遮我知道。 哦因为。就冇扯風 啦，唔使去扯風。哇！不過佢發覺原來咧，真係完全估唔到噶。我未試過喺風個入邊咧，係會係咁樣嘅。咁嗰陣時，我第一次可以感受到，如果我有 Jero 咁咧，就會定啲啦。 所以 Miranda， 雖然你身形唔係好似我咁有份量，不過你識得執生。 就係聽阿教授講嘅。 冇錯啦，冇錯。我哋即係廣東人嘅智慧嚟。 係啊，執生呢個即係呢個詞係非常之妙嘅 精景啊， 係嘛？你去到。 執生係嘛？ 係啊， 即係你個生機喺度，你係去要喐手去執翻嚟嘅。 所以教授，我覺得咧，你讀歷史咧，其實好多嘢咧都可以以史為鑑喎。雖然你執生啫，但係咧，你睇嘢嘅時候咧，從一個歷史角度去分析嘅時候咧，可能咧從中咧亦都俾咗唔少答案俾你嘅。 係啊，我哋即係雖然話歷史唔會重複啊，但係歷史個軌跡咧，其實都好熟口熟面嘅。咁即係有啲嘢咧，我曾經有一個年代有啲學生同我講啊，哇！喂 ，CP 你有啲即系料事如神嘅情况喎，吓唔系我其实随便抢噏嘅啫，执生啊嘛，咁即系你面对一个场面咧，你就好容易就将你历史里边嘅好多唔同嘅 好熟悉嘅嘢 就搭埋一齐，你就会谂到，诶个后果会系咁嘅，吓话俾佢听，结果系分毫不差。哇！佢嚇到你傻咗，以為我識得即係算啦， 係 啦， 以為你係鐵板神算， 係鐵板神算算嘅啫，其實唔係。 但係頭先嗱，我哋喺聽歌之前咧，你咪講話你嗰啲興趣啊，咁但係終於你就分身，即係除咗教育之外咧，你仲有好多嘅社會嘅事務啦，你幫手。你可唔可以講你開始第一份係做咩嘅咧？ 嗱，開始咧，我其實本來都係個讀書人，即係寫讀生涯就好精彩、好吸引，咁啊有啲興趣咁咪搞掂啦。咁啊，但係嶺南搬咗去屯門之後咧，就屯門多咗間大學咁樣。咁佢哋咧就無論係區議會或者佢哋嗰個民政處啦，咁啊都覺得，咦唔好嘥咗大學喎，請佢哋啲教職員嚟參加一下啲公共事務都好啦。咁於是咧就揾咗兩個位，一個叫做分區會，即係我哋嗰個叫東北分區啦。另一個就係滅罪會，咁呢啲好大路嘅會啦。咁我揾兩個同事去坐，我嗰時真係啱啱就做咗學生宿舍社監，我係第一個社監。咦？呢、這個人啊，成日面對啲年輕人，不如擁佢出去啦咁樣。咁我就分咗個分區會嚟坐。咁就坐分區會呢個經驗咧，其實我到今日咧都係好深刻嘅。就係、是，咦？原來分區會有咁嘅會㗎？佢係直接係民政署核下嘅，咁係全部嘅委員咧，除咗嗰啲當然嘅區議員之外咧，全部都係委任嘅。咁我一個委任嘅咁嘅架構嚟做咩咧？原來真係幫佢哋做諮詢嘅，即係民政署去收集民意，真係做嘢嘅。咁我翻咗工第一個會之後，同隔離嗰個新嘅委員同話：，喂，不如我哋試下佢啦。咁啊，周圍去揾啊，揾到個小巴站。綠色小巴站係冇用嘅，我話不如改做標位啦，咁啊寫咗一張紙嘅 paper。點解知入咗去之後咧，傾完之後半個月，有人動工啦，做嘢啦，一個月 有成果啦， 係啦，變曬標位，哇哇咁犀利嘅，咁有力量嘅咁，咁啊開始咗我嗰個即係公職之旅啦。咁啊坐咗六年啦，諗住即係拜拜啦，六年制啊嘛。點不知就嗰年就係風雨嘅一年，係。2003年至2004年之間啦，我哋有 沙士之後 七一大遊行啦，咁政局都有啲不穩嘅，咁嗰年咧就要換屆，我記得係去到12月，應該係18號啊，我哋個專員咧，民政專員打電話俾我，朝頭早打嚟，佢話：喂 ，CP 啊，有樣嘢想揾你幫手，我話做咩啊咁？我想揾你做區議員，嗰時候有委任議員啊，哇！呢單嘢真係～晴天霹靂，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哇嚇，唔係話我好多嘢做嘅喎，要做研究。 所以頭先我咪後咧，教授我就問你，喂，你已經係全職嘅教授，點解你仲可以做埋區議員咁犀利嘅咧？ 我其實係嗰時冇諗過可以做嘅，因為嗰招打嚟咧，我嚇有乜可能？我就有乜可能啊？呢樣嘢咁忙，我要成日要開會個，咁啊糾纏咗好耐，咁啊推啦，搞嚟搞去，即係食飯前佢又打嚟，食飯又打嚟。推到去下晝，我記得係大概4點鐘到，佢再打嚟翻。喂，師妹，我今次咧就唔用 DO 身份同你講嘢啦。我用大仙咁啊。佢其實係我即係港大利馬路宿舍啲師兄嚟啊。大仙講嘢梗要聽啦，呢下已經矮咗一截啦，即係冇得，即係有時啲嘢真係冇得講嗰啲咁啊。跟住講一輪之後咧，佢話：，嗰啲會你可以安排嘅，你唔得咪唔好開咯。不過有樣好重要嘅。嗱，你係搞歷史嘅，我係啊。你喺歷史，你淨係讀書，你都未見過歷史係點發生。嗱，而家我哋喺議會咧，地方行政咧，俾個機會入去睇下點樣發生，你先知道咧官場係點噶嘛。哇，呢句緊要咯，我就首先矮咗半截，又攞埋嗰個 allowance 可以唔開咁多會，咁啊已經即係差唔多七八成啊，加埋呢句，喂好。 我就去試下，不過要校長批先得咁樣，即係留翻條尾先得咁啊，咁啊，咁啊嗱一聲揾校長，校長誒、哎、好啊，去做啦咁啊，咁啊做咗啦，八年， 八年。 但是你真的呢是真的可以落实到自己去见证一些地区的事发生的嘛。 是啊，其实就结合我在分区会和区议会，即是总共是8+6=14年了、即是 在北京北 角。北京北角做了 14年。那你怎么会后来你又后期呢去了保育那个历史建筑物的、即是未曾保育之前。 没错。那其实就是那阵时是因为因为我搞屯门历史又搞到出面的。咁就政府嗰時就成立咗叫博物館委員會，咁其實嗰陣時就目的係去探討啊，將博物館咧公營博物館即係公司化，即係好似港台咁啦嚇，咁又要揾班人出嚟研究下呢樣嘢，咁裏邊咧有唔少委員係嚟自市政局同埋區域市政局嘅，咁然後咧就揾一啲即係歷史學家啊咁樣，仲有係文化界啊等等啦，咁出嚟。咁我就被邀请去做一个即係掹车边嘅委员啦。咁咁几有趣嘅，最初呢就唔知佢做乜嘅，因为全部都系啲前辈。咁然后发现呢咦学到嘢喎。因为呢里面呢就好资深嘅，譬如阿龙炳仪教授喺度。咁我算系最 green 嗰个啦，即系喺屯门走出嚟咁就坐咗个位。咁我嗰两年呢系喺会里面学到啫。咁个会开完咁上下佢哋又又換屆呢、這個嗰、那個叫古物諮詢委員會，就覺得咦呢、這個人都 OK 喎，開會都講嘢喎，咁有啲建議都唔錯，咁啊就捉咗我去坐古物諮詢委員會，就開始咗呢、這個即係、就是、保育之旅啦。因為第二年咧，2007坐呢、這個呢、這個叫做即係、就是、古物諮詢委員會，2008年就開嗰個叫 Out Scheme 即係我哋今日嘅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嘅前身，我就參加咗，直至到今日。 係，然後跟住就係、是。啱啱變咗啦，就係直情而家嘅諮詢委員會就係成立咗，好似兩第三年。 我哋係去咗，我哋做咗8年嗰個上一個 structure， 然後咧就改組，就變成咗 Miranda， 我哋一齊。 我即係而家就啱啦，而家嗰個咧就好似頭先你形容我一樣啦，我而家係掹車邊入去做委員，因為我記得我頭一入到去咧開第一個會，佢哋講。点扇面 系啊， 咁我又唔能够自己好似自己乜都唔知道，咁但我真系唔知道，终于系我居心问，我、哦、请问咩叫做点扇面啊？ 咁请问乜嘢点扇面 咧？嗱，你叫主席就解俾你听啦。 真系呢啲真系，即系点咧？我哋而家一般嚟讲啊，即系一个单独嘅构筑物咁啊，点咧？扇咧，可能呢个构筑物佢有一啲即系关联嘅构筑物嘅，咁就可能系形成一个扇啦。咁更加大咧，佢可能系一个即系小社区。或者一個建築群啊咁樣，咁就係即係好多一齊咧形成咗個面嘅。咁我哋就一路探索，我哋係咪應該唔好淨係保育一個點咧？係咪有啲真係有線嘅咁樣嘅特徵？係啦，而家就有啲成個面，所以我哋嗰時講好有趣。啊咩面啊？油麻地咪個面咯。哇，几大哦、啊！ 嗱，大教授，我又想引申到呢个点线面咧，喺呢个人生里边，喂，我谂下谂下，其实你个旅程都几缤纷嘅，听你讲嘢嗱，你事业诶学术就有成啦，跟住咧就有事业啦，咁然后咧你又将某一啲兴趣咧就搁置一边先，等你多啲时间吓做呢啲公职。喂，其实你人生都冇乜风风雨雨嘅、哦， 你话真系大嘅风雨就冇嘅，但系就。總係人生係總係由即係第一步開始又向前行啦，或者由低向上走啦咁樣，咁亦都由簡單嘅人生去變成比較複雜啦。咁又唔係好識得好多人，變成識好多人啦。咁即係所以嗰個人生嘅經歷係添加累積上去。咁裏面咧當然唔會係從來都係順利嘅，咁啊總係有好多嘅。即係不如意嘅事情發生嘅，咁譬如有啲喺事業上邊啊，或者係喺即係交友過程裏邊啊，或者喺公務上邊咧，都有啲阻滯噶嘛，咁嗰啲位都係風雨嚟嘅。 但係我覺得你最難得咧，就係你個人咧，即係好樂觀，同埋同你講嘢咧，好開心啊，即係你好有活力啊，同你傾偈嘅時候，一啲咧都唔會有冷場，同埋咧唔會覺得悶啊。 其實我有怪癖嘅，即係我有時演講都好啦，或者出去做講座。或者在學校教書，我覺得你講10分鐘，如果太悶咧，我自己會悶死嘅。咁我又會即係加啲爛 gag 落去啊，咁樣。 咁啊，搞下 你冇乜难夹，我哋同你讲咗咁耐都，即系我觉得你讲嘢嗰种态度咧，有少少似咧，头先你喜欢睇粤语片啦，有少少真系似粤语片嗰啲演员咁样咧，讲嘢咧，即系你听佢讲嘢时候，即系觉得好开心噶。 咁人生应该开心噶嘛，系嘛？即系我又觉得开心咪嗰一日，开心嗰一日。嗱，呢又粤语片嘅对白啦。点解唔开心嗰一日咧？咁样，咁就系咁解咯。 咁但系其实咧，阿 Joel 讲得好啱嘅。由我识主席到而家，我谂而家应该系三年到啦。咁但系我哋开会嘅时候真系好开心嘅。咁佢又因为佢经验又好丰富嘅，因为佢之前已经累积咗好多年嘅经验，咁所以可以带到我哋个会咧喺。專一門嗰度咧，就去傾之餘咧，仲有佢好多時咧，真係有啲有趣嘅嘢帶出嚟，等大家都開心嘅。 其實 Marinda， 你都記得咧，即係我哋初初開會咧，我話呢個會係我好中意開嘅，又好開心。結果真係，係咪啊？ 嗱，翻嚟再有講咩嘢令你咁開心嚇？ 繽紛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缤纷旅程》，今晚有我李汉正同埋我嘅好拍档梁陈志明， 仲有我哋嘅嘉宾咧， 刘志鹏教授。 系啊，主席啊，我头先咪讲话啊，我哋讲咗探讨你咁耐，一路以嚟，嗱，你话之间有啲地方咧，有啲系挑战啦。咁但系始终我哋嘅感觉，你都系一帆风顺到而家嘅。嗱，咁我想问你一样嘢啦，其实你细个嗰个理想 系。 而家達到未咧？ 誒、哎，真係好奇嘅，即係細個梗係要作一篇文嘛，我哋理想係 啦。你嗰時理想 係 咩嘢嚟 嘅？我都記得咗呢啲作文就係、是。其實我係一個幾曳學生嚟嘅嚇，我讀書唔係咁暢順嘅，即係以一個主流嘅觀點嚟睇咧。咁我係去到高中我先知道，咦，人應該要發奮喎，所以就係嗰首歌啊，同一個年代啊，即係人係要咁樣嘅。咁啊，一路由嗰陣時開始咧，就一路向前走啦，咁樣咯。咁我係都有啲掙扎嘅，細個時候咧，因為功課交唔夠啊，俾老師罰啊，咁呢啲經常發生。咁但係整整下又覺得慣咗咯， 係罰慣你哋嘅 乜嘢？罰慣咗。咁同埋嗰時中意打手板噶嘛，但而家大咗就明啦，啊，原來打手板係打通啲穴道。咁啊！原來 任督二脈都通曬， 幾好啦！ 就係打得多，所以先諗通咗啦。你 所以成日都諗下，因為咁樣即係叫做自嘲又好啊，咩都好啦。即係學識咗，即係喺逆境裏面或者遇到啲不愉快嘅情況，我哋將佢扭轉，睇下啲即係。光明嘅一面系点样啊？开心嘅一面系点样？ 但系教授，我好奇咧，就系咧，我知道你就主修历史啦，但系咧，你系专修咧呢一个思想史嘅，点解你会拣思想史嘅？ 唉，呢、這个咧又系一匹布咁长。其实我哋喺个年代读书咧，都系受紧五四精神影响嘅。你话几有趣咧？系咪？五四虽然离开我读书嘅年代都远啦， 今年一百年， 系啊，咪一百年啦。咁但系五四嗰时影响咗一批即系中国知识分子。咁中國知識分子咧，其實嗰個年代就即係所謂咩五四新文學運動啦，當然係一個發展嘅方向啦。另一方面就係有一紮嘅嗰啲叫思想家，譬如我哋即係調翻轉去講啦，大家比較認識嘅啊錢穆先生啦，即係唐圭利先生啦，茂福官先生啊，徐福官先生啊，茂中三先生啊，唐茂才咁樣，即係嗰時個個都咁講。咁自己讀緊中國書嘛。嗰时咧，嗰时啲课本咧有晒嗰啲即系出师表啊，乜都有嘅，唉，即系咁你就喺嗰度不自觉咁咧读咗啲孔子、孟子，就成个脑海都系啊，点样即系五百年出个圣人，我点样去继承呢、這个即系中国嘅传统嘅儒学咧？ 咁即系你年青嗰阵时都火红过，个热血过噶， 热血到不得了，即系以做学问为一个终身嘅即系职志咁样。 同埋咧，你读思想史咧，头先你就讲啦，就系学呢啲过去我哋中国哲人咧，教我哋点样咧去做一个好人。其实系 冇错，真系呢个系影响个人都几紧要嘅。即系有个年代咧，我哋啲同学间唔中会即系讲下粗口嘅，我哋会唔好讲粗口咁样啊咁啊，喺学校出街。即係制止佢哋做呢樣嘢，咁我覺得即係做人應該 應該光明啲 啊！你可唔可以嚟多次？我好中意你頭先嗰個樣啊！誒， 你唔好講粗口，嚟多次。誒，你唔好講粗口。 係啊，好好認真， 好笑啊！真係。 好認真，但係呢個同學點樣反應先？ 同學就講：哎，嚇咁，即係佢哋平時閒談。讲两句即系所谓爆两句 粗口。我突然间谂到，如果政府突然间咧，我哋要宣传一个咧唔好讲粗口运动咧，哇！揾你头先 cap 咗你头先个样咧，就非常之好。 咁但系我又想问啦，可能你啲同学咧都惯咗，经常嘅议员都有一两句， 系都有， 系你唔讲，咁变咗你系异类嘅啫。 就好奇嘅，因为即系有啲年代咧，大家即系我觉得我哋嗰个年代比较多元化嘅，咁你中意讲下粗口同学咪讲咯，唔中意讲咪唔讲咯。咁啊，各自都系即系有自己嘅生活嗰种喜好，但系互相尊重嘅。啲人啲同学唔会话，诶有冇搞错啊？你乜你走嚟即系嚟招呼我咁又冇，佢话哦。咁樣哦，咁啊就唔講咯。咁或者我嗰陣時可能咧喺同學裏面咧都係好似即係比較上頭先講啦嚇，五四精神啊，即係瑜伽咁啊，即係俾人覺得有啲啊呢個人有啲 熱血嘅， 係啦，即係講嘢係應該要聽嘅，咁啊於是就咁樣咯。 所以你而家讲嘢，我哋都听紧 嘅。唔系，而家咧，即系大家喺度，大家听啊，即系两位讲嘢都非常之动听同埋过瘾嘅。可以话， 但系教授啊，咁你除咗学呢个思想史咧，点解你又读多科日文嘅咧？我好好奇喎。 嗱，日文咧，其实嗰时都系呢啲就唔系。 系咪因为你嗰时中意睇七十年代啲日剧咧？ 哎呀，好睇噶！我而家都有个习惯就系 排球女将啊。 哎呀，冇错，但系我识嗰时咧配咗音。啊咁啊，咁点解 广东话？ 点解读日文咧？因为我读中国历史咧，其实第二大嘅研究中国历史嘅国家咧，就系日本。 嗯， 同埋佢哋有一样好精彩嘅工作，就系收咗中国好多嘅古嘅文献啦，仲有系做咗好多嘅即系 index 啊。即系而家我哋就，诶而家冇晒呢样嘢啦，我手机都可以督两字去查。 以前图书馆一个个啲木盒咁样。 冇错啦，然后佢就编嗰本书咁，你就靠嗰本咧，系佢哋好即系令人佩服或者好得人惊嘅就系，佢可以一个学者花一生嘅精力咧，就做一本即系中国嘅经典嘅 index。 嗯， 咁呢个就系佢成就啦。 哇，阿教授，我离开咗大学都一段好长嘅时间，你突然间。讲呢一样嘢啦，我谂起我读书嗰时咧，读过一份日本嘅叫做 Toyo Bunko 哦， 中文我都唔记得住。 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 系咪就系类似呢一啲 index 嗰啲？ 东洋文库咧就佢系一个再庞大好多嘅一个 collection 嚟嘅，咁佢哋直头系即系佢哋做嘢好一丝不苟， 好仔细， 同埋佢哋嗰种嘅 devotion 咧系好认真嘅，即系投身嗰度咧，佢就。乜嘢都唔理，我哋要做好呢件事。咁佢覺得即係文化、文學啊、歷史啊、思想係即係人類社會嘅好重要嘅寶庫，所以就花好多錢咧，就做咗好多嘅文庫，就收曬佢。咁所以嗰時讀日文嘅原意就係我可以通過日文咧，就去認識到即係一個龐大嘅中國學嘅系統。 嗯， 就系咁解。 咁你都好有理想，我以为你可能咦，你中意日本嘅少女，咁所以咧就学日文 咁样， 都有嘅，因为日本咧就日本嗰啲女学生嗰套水手装都影响咗嚟香港。诶、嗰阵我母校嚟嘅，即系 O K 系啦，呢啲都系啲非物质嘅传承嚟嘅。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到今日咧，当然即系中国人对日本有好多。好 mix 嘅感覺啦， 睇法啦。 但我係喺好多佢哋嘅即係器物啊，同埋佢做事嘅方式方面咧，我係好欣賞嘅。即係佢做嘢係好準確，好負責任，講嘅嘢就做咁樣，絕對唔會遲到嘅你， 就好似你咁樣咯，教授。所以你今晚咪早五分鐘入到嚟個 studio。 我今日因為今日知道要嚟上 Miranda 嘅節目咧，我心裏邊好緊張嘅 。所以梁太，我都不能夠咧，不喺呢個大氣電波度咧，同我哋嘅聽眾分享。我成日都同你講，雖然你退咗休咧都六七年啦，但你諗下，你一請啲嘉賓嚟咧，冇乜邊個推你。 咁又真係嘅，佢哋真係佢鍾意見到你㗎嘛 ,Jerry。 佢第一次見我啫。 佢鍾意聽到你把聲㗎嘛。係 人係未見過㗎嘛。把聲咁靚㗎。 係所以睇下嗰個人係點嘅樣係咪呀。 嗱唔好講我住今日嘉賓呢就係阿教授。嗱教授我又想即係請教一下啦。你咁忙就喺學術同埋公職方面。喂咁你啲家人有冇時間見下你㗎 都有嘅。嗱我而家呢就發展咗一門即係手藝呢或者興趣呢。就是、花幾煮飯， 誒、 係啊，其實 翻屋企煮飯 係啦，呢個煮飯係我其實好多年嘅興趣。我細細個就即係睇住阿媽喺廚房炒，我幫手炒下。咁早期係當然係比較求其啦，但係而家有個好處喎，網度好多嘢睇噶嘛。你一上網就知道喂嗰件嘢點樣煮啊咁樣。我最近一路咧同老婆同兩個仔，我就話：，我得閒整個水煮魚嚟食下先。 哇！ 啊，即係 四川名菜喎。 係啊，睇就睇得多，要諗下真係即係買條。玩魚翻嚟劏咗佢咁啊？點樣做 嚇？認真嘅， 認真噶嚇，因為我有啲， 我又想問啦，嗱，你就翻去屋企煮飯，咁之前買餸啊、預備嗰啲，係咪都係你做埋噶？ 我同我老婆兩個一齊出發嘅，因為早期佢唔係太識煮咧，而家佢叻過我啦。咁同埋佢對呢啲咁樣嘅食材啊，去邊度買啊，幾點鐘買啊，咁等等咧，好講究啊。咁啊，所以而家就變咗我哋翻屋企即係。兩公婆煮飯是一個樂趣， 幾好啊！你哋唔單止有 teamwork， 而且咧兩位仔仔咧都有好餸食喎。 佢哋好慘啊！而家我發覺佢出街唔知點搞，佢話呢度唔好食，嗰度 唔好食，係爸爸 嘴刁咗， 係啊，係都要翻屋企食飯， 即係老子的飯好食。 係啊，咁啊冇辦法。 喂，咁你哋都幾開心噶喎？嗱，即係爸爸媽媽咧就一齊煮飯仔，咁啊兩個仔仔咧而家食到好嘴刁咧，出到街咧就揾唔到嘢食， 揾唔到嘢食。 但我想問一樣嘢啫，因為我最近咧有個朋友話俾我聽，佢又退咗休翻屋企咧，佢晚晚咧就係做煮飯，呢個係男士嚟嘅， 太幸福啦！ 但係佢仲係負責去買餸，買埋餸翻去，咁佢仲要話佢。日日朝頭早咧，佢會咧，因為佢會早起身去做運動先，咁佢要擺低成個 menu 喺度，由佢太太剔， 係啊， 即係佢份身剔佢 點咗餐， 係啦，點咗佢嗰晚煮咩飯咧，咁佢咧就晏晝去買餸啦，買餸翻嚟做，咁 OK 啦，佢整好曬餸之後咧，佢就算做兩個餸一個湯咁咧，三隻碗碟， 係啊， 咁就係佢太太做洗嘅，我話嚇咁。 其實 你係咪都係咁噶？ 嗱，我就好中意洗碗嘅，因為 哦，你又中意煮飯，中意洗碗，好啊！依個 其實最初唔中意，但後來我發覺洗碗點樣將成個廚房嘅碗，我有時咧會請客嘅，咁啊一圍台都十二個人，咁啊食八道菜咁樣積埋好多碗。我屋企又冇菲傭，我哋冇菲傭差唔多二十年噶啦，係咁我自己做咯。咁啊洗碗點樣將一個混亂嘅廚房出去執翻乾淨，企嚟佢係一步一步做，一啪啪嚟洗。咁啊，一件件咁啊， 仲使唔使整正个做定个 workflow 先啊？因为都系随遇而安。 煮饭就要我有张表嘅， 因 为 你要睇一个餸嘅边， 系啦， 做到呢个餸又做边样咁样，系咪啊？ 但系洗碗咧就系一眼望落，其实都知噶啦， 都有策略嘅。 系啊，你一望就知道边啲洗咗先，咁样边度摆，点样摆，咁又最咩做啲乜嘢？ 你知唔知道而家日本咧有一位年青嘅女士啊，佢就系教人哋执屋咧，同埋清洁屋企 啊， 就变成咗咧，唔单止写书咧，变成咗呢个 international best seller， 仲有自己嘅电视节目， 系好似系收纳专家嚟噶， 系啦，收纳专家， 好犀利啊！我都睇过佢啊，啊，但系好难学嘅，因为我你知我搞历史，乜嘢都 keep 噶嘛。 但我仲有兴趣知道你个厨房啦，你又洗完晒碗碟，但你煮咁多餸油煙啊嗰啲，慢慢都要抹埋噶喎，又 尽量咧少炸啦、煎啦、炒其实都少，因为炒系好高难度啊，即系中国个炒个餸，大概一分钟你要炒起出嚟噶咯，咁即系嗰下好难掌握火候嘛。 咁你多数都系蒸咯，炆咯。 炆啦、炖啦、蒸啦，咁 水煮啦， 水煮啦，即系会用呢啲多啲咯。 其实我唔知点样做嘅水煮。 哦，水煮其实唔系真系，即系都系汤嚟嘅。水煮只不过系用个有辣嘅汤咁样就煮咗啲牛肉或者鱼啊咁样。咁嗰個辣味同個嗰啲肉嘅鮮味撞埋去咧，哎呀，真係講得笑。 我知道我哋要再做一個咩節目啦？香港電台講一個係 飲食嘅節目， 係啦，飲食節目。 教授你可以 教授嚟主講， 你唔單止可以講呢個保育啊，你可以講埋飲食喎， 仲可以教埋點樣可以親手做到嘅。 流曬口水啊，真係。 嗱，時間好快，卓過得好快啊，到我哋節目嘅尾聲啦，主席。 教授，最後咧 ，Miranda 同埋我咧都要透過大氣電波祝福你同埋劉太同埋兩位仔仔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嘅繽紛旅程。 多謝，多謝大家，多謝。 繽紛旅程，主持李漢正、梁陳志明。